公主濒临季夏，四边列王初期的宗教改革。第十章，勒哈贝汗去了舍根，因为全以色列人集合在舍根，要立他为王。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汗为躲避撒罗满王，曾逃往埃及，一听见这事，便从埃及回来，有人派人去请了他来。他便和全以色列人前来对勒哈贝汗说，你的父亲使我们的负担繁重，现在请你减轻你父亲加给我们的苦役和重恶，我们才肯服侍你。他回答他们说，三天以后你们再来见我。人民都走了，勒哈贝汗王同那些在他父亲撒罗满生时做臣仆的老年人商议，问他们说，你们有什么主意，叫我好答复这些人民？他们回答说，如果你今日善待这些百姓，使他们心悦，向他们说好话，他们必会常常服侍你。但是君王竟拒绝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反去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、势力在他面前的少年人商议，问他们说，这些人民对我说，请你将你父亲加给我们的负担减轻些，你们有什么主意好使我答复他们？那些与他一同长大的少年人答说，这些百姓曾对你说，你父亲曾加重我们的负担，请你给我们减轻些。你要这样回答他们，这样对他们说，我的小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曾加给你们重担，我更要加重你们的负担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却要用铁刺鞭责打你们。亚洛贝汗和全体人民照君王所说，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的话，三天来见勒哈贝汗。王严厉答复了人民，勒哈贝汗王抛弃了老年人的意见，依照少年人的主张答复人民说，我的父亲加重了你们的负担，我更要加重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铁刺鞭责打你们。君王始终不肯听从人民，这种转变原是出于天主，被实现上主借使罗人阿西亚论及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汗所说的话。全以色列人见王不肯依从他们，便回复君王说，我们与达卫有什么分子？我们与叶瑟的儿子毫无关系。以色列，回到你的帐幕去，达卫，现在你只顾你本家吧。于是全以色列人都回了自己的帐幕，只那些住在犹大城内的以色列子民归勒哈贝汗统治。勒哈贝汗王派遣监管劳役的阿多兰去见以色列，以色列子民却用石头将他砸死。勒哈贝汗王急忙上车逃回了耶路撒冷。这样以色列叛离达卫王朝，直到现在。